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郁钧剑演唱的《晚归》，叶凡带出的《秋来秋去》，童铁心演唱的《我就是天空》。 这夕阳悠悠走回村庄，开启汗水的大扫，摘一朵野花插在头上，开启汗水的大扫，摘一朵野花插在头上，满村庄，洗好米菜的阿爸呀，随手将碗下送进火塘，洗好米菜的阿爸呀，随手将碗下送进火塘， 谁在抚摸你创痛的伤口，而你在付出你内心的温柔，是谁试图 我是雷，我是风，我是朝霞，我是彩虹。我是雷，我是风，我是朝霞，我是彩虹，我就是天。浸透了亲人的欢笑，一道道彩虹装点着祖国的繁荣。啊，我携着泪驾着风，一朝霞赴彩虹，把蓝天写满我忠诚。我是雷，我是风，我是朝霞，我是彩虹，我是雷，我是风，我是朝 下，我是彩虹，我就是天空。一声雷是一片热情的呼唤，阵风送一番壮丽的豪情，一缕缕照着浸透了亲人的欢笑，一道道彩虹装点着祖国的繁荣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贺继红演唱的《杨柳青》，穆玄甫带出的《冬去春来》，罗嘉玲演唱的《二泉映月》。 Oh

我的眼总是投向你，如果我对风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

说彩虹从天啊而落，洒下那珍珠，洒下了花。

来听歌，请欣赏张正仪演唱的《我愿》，胡松华带出的拉网小调，刘一真带出的真情还在老地方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关牧村演唱的丝绸路上驼铃声，邓玉华带出的情深意长。